南朝鲜的解决日军兴农问题正义记忆财团等各市民社会团体8月31号在首尔的日本使馆前举行记者会，并发表宣言，表示谴责日本还屈从于日本的朴槿惠逆姐集团要用几分钱来掩盖反人道兴农犯罪的妄动。接着他们举行了第1246次周三集会。另外，这天国会国民党议员在首尔的瑞草区举行集会，要求政府现在也好，向不负责任的日本政府全面宣布去年的协议是无效，并倾听受害者和国民的呼声。